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梦溪石。第160集，山本清志。无需冬至提醒，木朵此时也已经反应过来，严诺跟周队他们一定是被人引过来遭了暗算，能接连放倒两名修行者的肯定不会是普通人，说不定比他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厉害。现在就连严诺也被控制了，只剩下了他跟冬至，他们两个人能力挽狂澜吗？木朵的心里也没底，他伸手入兜摸出了一枚铃铛，这枚铃铛比他的巴掌还略大，上面布满纹路，跟萧琪在解剖室里见过的铃铛截然不同。他摇了一下，铃铛发出了鼓钟一样沉重的声响，不若一般铃铛那样的清脆。木朵摇铃的动作由慢极快，先是一下一下，然后越来越快。他在原地慢慢的转身，眼睛一错不错地盯住四周。忽然间，货柜上面的货物倾倒下来，朝他当头砸下。木朵的反应很快，闪身避开，一面仰头看去。 啊，后面！ 木朵全身精神紧绷，几乎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闻声急急地旋身后退。另一只手抛出一根长条形状的东西，朝来者抽去，细看竟是一根长长的宝蓝色布条。布条比鞭子软多了，但在木朵的手中却宛若灵蛇一般，长长短短，或软或硬，随心所欲。木朵手腕一震，布条一头随即卷向来者的脖梗，但对方伸手一抓，牢牢地抓住了布条一端的手，须臾化作毒蛇，血盆大口一张，将布条一寸寸地吞入口中。木朵大吃一惊，忙要扯着布条后退，但那毒蛇力大无比，他竟半点也扯不动。毒蛇身后的男人冷笑一声，手握短笔刺向了他的眉心。冬至用剑，严诺也用剑，两人交锋如棋逢对手，但算起来冬至统共只练了半个月的剑，论熟练度论技巧他都不是严诺的对手。更重要的是，他对同伴没有杀心。然而严诺此时已被控制了心智，双目通红，表面狰狞，招招出手必杀，完全失去了平时的理智，所以刚一接触，冬至就有点手忙脚乱。但往日龙身的教诲言犹在耳，他很快定下心神，手捏符文，借着剑锋脱手而出，掠向严诺。轻飘飘的符文一旦沾上严诺的额头，就没有再掉落，严诺的身体也跟着微微一顿。冬至趁机卸下他的剑，直接抬脚踹向他的心口，把人给踹得往后重重地撞在了货架上。先前严诺对他没什么好气，冬至这一脚算是公报私仇，踹完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逝，他很快奔上前，又抽出了一道明光符，捏开严诺的下巴，把符文往他嘴里塞，随后随手拿起货架上掉落的麻绳，把人的手脚都给捆起来，免得他醒来又作怪。这头还没忙完，那头木朵就传来了一声惊呼。冬至顾不上其他，赶紧又提剑过去解围。男人身前一条立起来足有一人高的毒蛇正在嘶嘶地吐着蛇信，木朵手中的布条为了抵挡男人的攻击，最后不得不撒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武器变成毒蛇嘴里的食物。毒蛇鳞片七彩斑斓，看着的确有些恐怖，但冬至毕竟也是见过三头巨蟒还捅过人家的菊花的人，这条毒蛇对他来说只是小儿科，但冬至却从这条毒蛇联想到了男人的身份。 你是阴阳师？ 男人露出了一抹玩味的微笑，居然也大大方方承认了。 鄙人山本清志，请多多指教。 你跟藤川葵是什么关系？ 你认识我师兄？ 这真是冤家路窄了。东芝暗暗翻了个白眼。 你们是一家子全移民过来了，日本的国土就容不下你们了吗？非得千里迢迢全部跑到这边来惹是生非？ 看来你已经与我师兄交过手了。听说最后日本政府为了换他答应了不少条件呢，还保证50年内不让他和他的弟子到中国来。不过你放心，我跟他不是一路的。我要是他呀，现在早就羞愧地剖腹自尽了，怎么还有脸在日本继续生存下去？ 等会儿被我打败了，你可别忘了你现在说的话，立马剖腹自尽，别活在世上丢人。 我刚才看你跟他交手，应该是刚学剑法没多久吧。小朋友，空口说大话不是好事。哎，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好像是叫小心风大闪了舌头。 周队和萧七是你杀的，白香美和黄文栋一家也是你下的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男人留着一个木村拓哉式的发型，下巴还留着胡茬，有几分迷离骆驼的气质，乍一看还以为是街头艺术家，脸上坏坏的笑容也能吸引不少的女性。但在知道他就是制造皇家凶杀案的主谋，又杀了自己的同伴之后，在木朵和冬至的眼中，对方此刻所有外表上的修饰不过是为了掩盖内心凶残的兽性。山本清志的神态很悠闲，这更令冬至他们提高了警惕。按理说现在敌暗我明，他们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这里布下了什么陷阱，想拖延时间的应该是他们而非山本。但对方似乎也并不急着出手，还很耐心地跟他们解释来龙去脉。 白香梅这个女人非常蠢，她是黄文栋的情妇，却想跟黄文栋结婚当他的妻子。按照你们的说法，这个应该是叫小三吧。但是她跟了黄文栋7年，黄文栋非但没有娶她，跟妻子的感情还一直很好，嫉妒与仇恨让白香梅的心里越来越扭曲，所以她决定报复。 所以你就帮她杀人？ 我只不过是让黄文栋自己动手杀了他的妻儿，这样就既不会追究到白香梅头上，又能让她报仇。所以我在黄文栋给他妻儿买的点心里下了安眠药，又在黄文栋来白香梅这里的时候给黄文栋下了暗示，让他定时动手，把他的妻儿还有他自己当成一件件可以解剖的艺术品。你们觉得是不是很有趣？ 冬至发现这个山本比藤川葵师徒更加丧心病狂，如果藤川师徒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功利性目的的话，那么这个山本完全就是毫无目的的以杀人为取乐和享受了。 这样做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啊。你们没有发现你们那两个死掉的同伴已经只剩下躯壳了吗？他们的魂魄全部被我炼入式神里，我本来还想去深城看看呢，没想到先是白香梅这个女人自动送上门，临走前还有三个修行者，现在好了，又多了你们两个。哎呀，看来这趟旅行我注定收获丰厚。 山本的这些话里包含了很多讯息。第一，目前来看他很可能是单枪匹马做下这些事情，没有同伙，但这一点还未能肯定，有待查实。第二，旅馆里布下式神给黄鼠狼老六下禁制，似乎也与他有关。第三，路程近10年来办事处就3个人，可见之前一直都比较风平浪静，忽然冒出山本这么一个人物，闹得阎诺他们头疼不已。 一方面说明严诺他们太平惯了，少有魔力，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就说明以后这种事情还会更多。冬至忽然想到，龙身将自己扔到陆城来，也许不仅仅是为显示自己的公正，想要避嫌。正因为陆城的特殊地位，这里每年都有着几千万人次的游客聚集，龙蛇混杂，良莠不齐，又是东南地区的前沿，海陆空运都十分发达，也不像北上广那样惹人注目，是许多像山本这样的人会潜伏经过的地方。龙神希望他能在这里继续发挥作用，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淬炼成一把镇守东南的利剑。陆城不大，但机会不少，龙神既是想磨砺他，也是想为了给他一个充分发挥的空间。如果他今日死在这里，那就枉费了他师父的一片心思。山本看也不看木朵一眼，却盯着冬至上下打量，仿佛对方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满意而又黏腻的视线令冬至犹如被毒蛇盯上，浑身不舒服。 我要用我最心爱的食神来装你的魂魄，再用你的身体来当炼魂的容器。我有预感，你肯定会是我最成功的杰作。宝贝们，都出来吧，迎接你们的新伙伴。 零落的巴掌声在空旷的仓库内响起，在第三下巴掌声落下的时候，两只斑斓大虎从黑暗中缓缓步出，而原本已经在地上气绝身亡的周队和萧齐竟然也缓缓地从地上爬起来，两只翻白的眼球死死地盯住冬至他们。山本身前的毒蛇此时也吐着蛇信，透露出不怀好意的讯号。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